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无敌破坏王2》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 Zero。 那这样的一部动漫电影呢，也在告诉我们要接受和亲密的人总有一天是要告别的，特别是友情啊。也特别喜欢在剧中闪姐说的那句话，说所有的友情呢都会变，但好呢会因为改变而更强大。我不能陪你，但我理解你，反之亦然。你说是不是呢？这部电影你有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抓紧时间吧。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充充电加加油。下面这样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新歌，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何洁带给我们的《黑白键》。那今年呢，也是何洁转型的一年呐。那接连推出的新歌呢，都是有独立气质偏浓郁的作品，像《黑白键》呢这样的情歌呢，反而不多了啊。那歌曲的本意呢，不难理解，大概就是爱情当中不离不弃的陪伴，就像钢琴上的88个黑白键一样，时光依旧相融相依呀。所以听听看，来自何洁的《黑白键》。 还没亮的天，星星都失眠，看烟火模糊了视线，而我的眷恋等着你，灯火阑珊中笑的瞬间，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洁的《黑白键》啊，这也是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的思念版的主题歌。那现在的影视作品呢，越来越重视原创音乐的部分了啊。那么请这些乐坛的大咖呢创作和演唱，一方面呢可以提升剧集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借力提升关注度。那说到这部剧呢，还有一首不错的原声音乐啊，是来自俞灏明演唱的《告白时间》。那告白的情话呢，总是带着心动啊，每当睁开眼呢，我想第一时间和你有偶遇的章节。那俞灏明温暖的声线呢，像一个大大的拥抱啊，那甜蜜感呢是瞬间沁人心田。所以呢，这样的一首《告白时间》呢，也送给正在热恋当中的人们吧。 每当睁开眼，我想第 睁开眼，我想第一时间和你有偶遇的场景。你肯定发现你总逃不过我的视线，哦，当你有点难追，我就多点无畏，就藏一只玫瑰。你不必害怕结果我的青睐，享受这浪漫季节。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刚才呢说到了一部电视剧，就是你和我的倾城时光。那么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也依然出自于这部剧啊。看样子呢，这部剧当中除了在演员的部分大咖云集之外呢，音乐部分也真的是群星闪耀哈。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李琦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风。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为我们献上了极致浪漫的独白了。那么在这温柔的岁月里呢，你把最暖心的关怀和拥抱赋予了我，在花田之中，在夏雨里，秋叶落肩，冬雪白头，温柔的嗓音，一点点的无奈，一点点的不甘，还有一点点的自嘲，加在一起呢，就是为你发疯的我啊！那我的温柔给你，我的怀抱给了你，我的表白给了你，连同我的心也一起给你吧。所以听听看，来自李琦带给我们的《风》。 来不来得及？我还是来不及看着你眼底的乌云，在你身边的。其实等着你关心，问我暗恋的秘密，所以偶尔当你碰到安全距离，我会紧张地看着你，甚至就连呼吸也变小心翼翼，也都只是因为你，因为你让爱情突然停下来。发热，等你妆消化了，答应心留在我这，因为你让视线突然停下来，所以留点时间我就等你吧。你把手掌握着，我负责你快乐，就这样。还是不确定，我还是不适应这份关系，靠你多近，多少都不甘心，是用这份喜欢你换你一句我愿意。站在红绿灯前，人潮将我推挤，擦肩而过孤单的你，我多少分幸运，这多少分之一，你会等你吧，等你 笑话了，答应心留在我这，因为你让视线突然停下来，所以留点时间我就等你吧，你把手交握着，我负责你快乐，就这样为你疯了，因为你让爱情突然停下来，所以给点时间让我等你吧，等你眼眶发热，等你妆笑花了，答应先留在我这，所以留点时间我就等你吧，你把手交握着，我负责你快乐，就这样为你疯了，疯了。 OK， 李琦带给我们的风啊，希望这首歌呢大家也能够喜欢。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到了另外的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如果时光能够倒退一回，你最想和谁喝两杯不醉不归呢？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出自在李宇春1987我不会遇见你当中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可能也说的是春春自己的一个故事吧啊，里面的歌词很赞，也是颠覆古风，适合呢用来表达情感。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来自春春带给我们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掌声请。 空有好多

曾向往飞行，来不及神经质，依旧快要窒息，沉溺在浪迹的剧情，有谁能反转这结局？一次次说服自己，一次次怀疑，把信任用尽，一次来证明一切巧合背后都是设定，一次次从谎言抽离，一次次清醒，转身又离去，遗弃了回忆，一起拥抱着坠落真相进去。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由歌王杨宗纬演唱的电影《真相禁区》的同名主题歌啊，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意境深远的歌词呢，深深的感染到我们了。那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杨宗纬呢也是身着黄色的西装，被手铐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那略带沙哑的声线呢，是缓缓低吟出了真相的禁区，每一字每一句唱的都是故事。那像这样的作品呢，听一遍怎么能够呢，是吧？我们需要多遍的，然后慢慢的去体会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自杨宗纬的真相禁区。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啊，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韩维维联合满舒克改编了窦唯94年的同名作品《哦乖》，为了致敬窦唯，新编版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唱的风貌，同时还加入了古筝和电子音色，来呈现一种叛逆又无奈的情绪。满舒克的说唱是一大亮点，既提升了歌曲的现代感，又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取向。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谭维维《哦乖》。 是从前梦的一天，我们彼此相遇相见，无法摆脱梦的诱惑，可梦把我们欺骗。 从前梦的 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今天呢一直在为大家推荐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一些音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啊，是来自任素汐为电影驴得水献唱的主题歌，叫做是我要你。在印象里呢，这是任素汐第一首的正式的单曲啊，真的是一鸣惊人呐。那么在2016年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我们还是习惯说任素汐呢是演员啊，她的演技呢在新人里是非常的棒的。那无论是电影还是今年参加的综艺节目，都是有不俗的表现的。那么相比之下呢，唱歌是她的副业，在演员这个群体里呢，像她这么天生就会唱歌的呢并不多啊，所以呢歌手这个标签她也一定能够扛得住。所以听听看吧，来自任素汐带给我们的《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OK， 来自任素汐的我要你。其实呢，很多朋友呢也是通过综艺节目刚刚认识了任素汐，但是我相信可能此时此刻你又透过了我们的节目才知道任素汐唱歌也是怎么的好听，是吧？我们继续关注她和支持她吧。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黄子韬的一首新歌了啊，说新不新，但是也有一段时间了，叫做是默默，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创作的抒情曲风啊。尽管呢有别于以往的个性前卫的音乐风格呢，但默默呢依然是靠其独有的细腻赢得了粉丝们的喜欢。那干净而透彻的钢琴呢是贯穿始终，那 Sub Bass 和电吉他的完美融入呢勾勒出了黄子韬心中那些对平凡而温柔的向往。那黄子韬呢也曾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表示，希望呢写一首能够让大家跟着一起唱的歌，也许这样的一首就是其中之一吧。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听听看来自黄子韬带给我们的默默。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这儿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咯。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你就像一道墙，镇住我的绝望，是我飞扬的你，天边的你，身上 下准备。